啊，好啦，咁我哋虽然唔係好齐人啦，呢一刻啊，一阵大家再俾意见啦。咁啊，讲下咩先呢？呢个兄弟帮系嘛？啊，唔系兄弟班嘛？ 班 系，争啲搞错，唔系阿 Bob 嘅，系啦。 有阿波，系啊，但 系 有阿波， 有 阿波，阿波做过好不良而又一出嚟已经好压场嘅记者，佢系咧即系饰演翻呢个即系可能七八十年度嗰啲好尖酸嗰啲记者咧，即系问啲问题好鬼腰心腰肺，又要搏人哋出丑嗰啲咁样，系啊，做个衰记者嘅。 衰记者系啦，咁呢套咩嚟咧？ 俾人打嘅。 嗱我冇咁讲 吓，差啲俾人打啦，系佢真系衰到， 系即系佢真系做翻个波喎，真系做翻个波嘅人啦，系咁就系唔系兄弟帮，系兄弟班系嘛，咁其实就系讲咧呢个温拿乐队嘅少年故事啊，咁个温拿乐队是什么咧？好，我惊而家好多朋友咧听都未听过嘅， 系啊，唔系好识啊， 系，因为啲朋友好犀利噶嘛，连四大天王都。唔識啦， 都唔知李克勤都話唔知嘛，係啊， 唔係嘛，再離譜啲李克勤都唔識啊，哇，係 啊，啱啱話攞測測嗰下，話喺個手機度 search 李克勤咩人咁樣噶嘛，揾啲資料就知道啦， 即已經唔止四大天王啦，而家蔓延到李克勤啦， 係啊，風調雨順都唔識啦， 幾時就穿 咧？穿已經唔識啦， 已經唔識啦，係啊， 唔識，佢都唔知有件陳冠希事件， 哇！ 即係睇金盤，即係咩金盤朗口先知。係 啦，唔係曾幾何時，香港鮑魚嘅象徵唔係阿一鮑魚啊嘛，係阿嬌噶嘛， 係阿嬌啦， 係咯，唔知邊個知啫，而家冇人知，係咯，冇人識邊個係嬌邊個嚟嘅，係咯，慘啦慘啦慘啦，咁所以你話温拿喎，温拿係邊鬼個嚟嘅？哦，唔係，温拿咧係幾個咧好出名嘅藝人咧。當初嘅一隊樂隊嚟嘅，出身嘅就一隊樂隊，我真係要咁樣介紹喎，即係大家可能老一輩朋友覺得有冇搞錯啊，仲要介紹温拿，咪真係要介紹一下先。咁其實就係咧，譚詠麟，而家要講一講譚詠麟先啦。其實當時就係一定講鐘鎮濤先嘅，即係當時温拿嘅時候咧，鐘鎮濤真係主音嚟嘅。咁啊，阿麟咧就其實算係即係兩個啦，但係佢係會變咗係副噶啦。咁但係佢兩個都係比較主要嘅。咁跟住仲要搭幾個咧？我諗今時今日真係我唔知大家識唔識，彭健新就都近年都少啲啦，係咪，即係佢成日抱住隻狗仔咧出場嘅，有冇印象 ？OK 仔個爸爸，係啊， 唔 係 OK 仔已經走咗啦，因為好似係 啊，走咗 啦，係啊，即係當時好得意嘅隻狗仔咁。咁啊，彭健新啦。咁另外有一位就係另一位我哋而家冇見到啊，因為唔再喺娛樂圈嘅就係阿強係嘛。 葉強 就冇留喺娛樂圈啦，咁但係就出咗去做生意嘅，但係繼續都相當好嘅喎，你唔好以為即係兜踎喎，唔係喎，其實 OK 嘅，你唔好以為一定娛樂圈先 OK 啫㗎，係咪先好多其實都係做生意更加成功㗎，係咯，不過就我哋就唔認識啫，即係而家朋友，因為佢已經唔喺娛樂圈啦嘛，咁佢好耐唔喺娛樂圈啦，佢就咁仲有最後一位咧。反而咧，我唔知喎，有啲朋友仲會知道咧，就係陳友啊，因為佢係變咗係做即係 做導 演啊， 導演咁兼，因為之前咧五年前殭屍去儲蓄 啦，殭屍 咗就係啦，新個輩都叫略知一二呢個人， 就係陳友啦，即係做其中一個攞咗啲糯米走去係咪整咗做 導 師 啊嘛， 糯米飯，其實佢係導師嚟嘅，嗰個高高棟嗰個就係陳友啦。咁中期嗰陣佢都係自己有組織過一間叫二友嘅即係電影公司啦，係咪？咁拍過好幾套呢啲嘅叫做時裝嘅愛情喜劇之類啦，處境啊咁樣嘅，咁都相當受歡迎㗎。咁而今次呢套電影咧，就係講翻佢五個人早期嘅即係咪叫奮鬥咧？即係係啦，即係由僆仔啱啱畢業出嚟，咁點樣即係勇闖咗呢一個嘅即係叫做。歌壇啊嘅故事啦、啊，咁其實中間係仲有一位仁兄，大家係可能今日都一定識嘅就係阿叻啊，係阿叻又關佢就唔係，梗係啦，佢哋以前啲 friend 之一嚟噶嘛，咁就當時好似第一隊樂隊咧，嗰時就唔係叫温拿嘅好得意，係叫 loser 嘅嚇，咩人改啲咁嘅，即係大家串錯咗，係 loser 係講緊好輕鬆嘅人，就唔係 loser。就唔係 失敗者， 係啦，唔係失敗者，係 loser。咁但係可能就係因為呢個字個諧音，大家覺得 loser， 佢哋就後屘就改，不如唔好叫 loser 啦，喂，不如叫 winner 啦，就温拿就 winner 嘛。係。咁因為果然真唔道理唔信者，一叫做 winner 就 winner 係啦。 系真系改名，唔到你唔信真系。系。 但套戏入边咧，佢系有交代点解会改个名。 哦，系嘛 ？Lusa 个名原来系咧，佢套戏咁交代啊，就话陈友呢个少年版咧，佢个性格不嬲就即系好随和，亦都系比较畏缩，咁但系就即系中意音乐咁啦。咁佢到佢报名嗰下咧，就俾人哋抢晒啲表格。佢地下執到將人哋填過嘅表格，但係冇交嘅。咁嗰個表格個樂隊名已經填咗 Lusa。咁佢因為冇 form 咧，焗住拿嗰份 form 就去交。咁佢就成咗 Lusa。 停嚟嘅啫嘛。 係啦，係咁啊嗱，唔敢講，因為呢個咧我自己有訪問佢，我有問過佢話係喎。我話陳友講翻當年嘅真事。係啊。其實呢度亦都講套戲陳友話有九成真嘅，入邊講嘅。 真嘅。 哇！九成 有陳友講，咁陳友係導演啦，咁佢梗係唔得話自己有四成創作啊，咁樣咩？咁所以就係啊，即係呢個導演嘅主觀嘅意見， 主觀覺得係真 啊，係啊，係主觀話有九成真，但我喺個訪問都直接指出佢啊，起碼有幾樣嘢唔真啦。第一咧，我覺得阿彭健新後生都冇陳家洛咁靚。 咁呢啲冇得講㗎，你講就好呢樣嘢就唔係好主觀。 同埋佢入邊最大鑊，佢拍到阿彭健新嘅角色會穿喎、啊，我覺得以我認識嘅 OK 仔。佢應該都是一個比較隨和、 啊。你認識 O K 仔就狗嚟 ，O K 仔。 係咪 O K 仔爸爸啫？意思，即係佢最後出嚟個形象係好親和力好夠，又好似咧好啲嘢，我都睇通咗，好似話笑看人生，個人好樂觀，又唔會好 aggressive 嘅人咯。咁但係喺呢套陳家洛嘅演繹，就反而係佢好對音樂好有夢想啊，而又好有主見，亦都佢反而係上把嘅，喺呢度。咁啊，陳友個色調會反而有啲下把嘅。 咁樣， 我哋 係啊係啊，即係套戲入邊個演嘢。咁當然最上把嘅阿倫同阿 B， 不過佢哋都算喺套戲入邊可以話叫做中後期加入嘅。佢唔係一開波嗰三個人嚟嘅。係啊。 咁又反而 啊？係啊係啊。咁啊有啲咁。係啦係啦。係啊。即係套戲啊咁咯。咁你問我咧，宏觀睇咧？宏觀睇又唔好話而計，即係嗱，第一你唔好你即係你，因為套戲擺明係溫拿嘅成立經過，咁你話溫拿歐咁梗係歐啦，咁你冇得執佢啦，係咪先？ 呢一隊係最早已經解散咗嘅樂隊啦嘛， 係啊， 佢比起任何一隊嚇，八零一派咩都早，係咪？佢早到咁早咁。咁 Beyond 都係後來係咪？咁你冇得講啦，即係佢哋。 係啦。 當我哋認識好多朋友啊，認識嘅時候，佢哋已經係獨立發展㗎啦嘛，即係已經係譚詠麟、彭健新、 金俊豪 啦嘛。 係啊，冇錯。 咁根本就即係可能你即係哦，即係都知道就知道啲人講翻話以前佢哋有隊樂隊啫嘛。咁係得我哋呢啲咁嘅仲未死呢啲咧，咁就叫做睇過啲咩《温拿狂想曲》咁嘅嚇。以前有個電視節目就係佢哋。 你係直接喺電視睇到？ 直接電視。 喂，咁你都以前有貨喎，你都會 OK，因為以我嗰個年代邊有電視？ 有冇搞錯？未知都有彩色電視機㗎啦。 唔係人人有㗎嘛？你都因為《温拿狂想曲》都講緊七幾年㗎啫喎。 即係都我啲同學都有啦，最少嚇。 七幾年 啦，即係。即係住屋村嘅人都有㗎啦，我講嗰陣已經唔係 人人有啦， 咁好 奇。我即係 唔係人人有，唔係喎，但係我哋嗰時嘅認知其實人人都有㗎喎，係即係已經好普及啊！你唔係講涼茶鋪要落涼茶鋪睇電視嗰啲咁舊。 係咯，係咪講唔係嘅？未去到 後好多㗎， 未去到， 已經係蒙面超人嗰啲之後㗎啦，大佬點會冇啊？咁你即係話蒙面超人都睇唔到，唔會㗎。我屋企都有部電視，紅葉超人啦，唔係，即係你部電視仲有黑白都仲有機會，即係你可能你唔係彩色嗰個叫，但係有電視嘅，肯定有電視。嗰時已經好厚噶啦，咁温拿狂想曲嗰陣，佢哋已經係有啲隊隊噶啦嘛，咁但係個特色就係咧，佢哋做完啲短劇之後咧，就會唱歌，但係咧當時咧佢哋係唱英文歌嘅， 哦， 係啊，咁所以咧個印象中咧，我都唔知道温拿時期佢哋有咩自己嘅歌，我係冇印象㗎，完全，我聽佢哋唱全部都係唱人哋啲歌嘅。 嗱，我如果睇維基咧，就話幾首代表作啦。如果係肯定唔係佢哋自己作嘅，就沙啦啦。咁另外 Love L O V E Love， 咁肯定唔係啦。 有。 咁另外就係、 是，但唔係佢哋自己嘅。 係啦。咁另外就係呢套電影嘅最後結尾出字幕嗰首歌啊，就係咩咩即是有真有情，仍然咩千載千分不變。 咁係佢哋後來 不變 後來再走埋一齊，再搞啲五周年嗰陣。 再 作嘅，因為佢哋 後作嘅 已經係散咗，再走翻咪咁，你得閒啦。八明一派而家都仲有 搞翻上一次啦，演硬都會噶嘛。咁你喺嗰陣至後屘再整隻新歌，咁點能夠話係當年咧？咁當年真係冇噶嘛。咁我印象中真係我諗唔起，對於冇係温拿嗰個年代佢哋原唱歌，我諗唔起。咁 都玩下啦，係咪咧？玩又什麼乜都玩下啦。 今朝咩等 等。系啊，你咩玩下啦咁样？ 咩扎扎跳咩想法啦？ 系啊，系嗰嘢你嘅，你系呢个年代。 唔系嗰只直情系温拿狂想曲嗰只主题曲嚟嘅。咁到底呢只歌系咪嗰个节目先作嘅？有机会。 明白。 咁你可以话呢只系佢歌嘅。 系啊，代表作咯。如果系咁， 我唔知系咪，唔知系咪代表？你想话唯一啫嘛？ 系，明白。 咁唯一咁，即系佢呢世人唱一只歌咁啫，你即系等于咁算唔算代表作？咁系咯，我唔知道，即系有人拍过一套戏啫嘛，一世人系咪咁？咁你乜话嗰个就系佢嘅代表作？咁你即系话佢系唯一嘅作品，即系仅此啫，或者好少有嘅作品啦。又或者嗰只系唱广东话咯，系咯。咁嗰只直情系《弯弯狂想曲》嗰时个主题曲嚟嘅，我记得。咁啊，嗰时个画头咗仲系冇记错咧，佢系扮晒Beatles 嘅，即系披头四。我唔知有啲人識唔識披頭四喎？啲人一啲人咧雞頭四都唔識啦，係咪？唔好話披頭四啦，係啦。 神探飛機頭都唔識。 唉，我話邊個識啊？呢個肯定唔識啦。咁 你肯定識點啊？ 披頭山都係識得披頭山，四條友。咁佢嗰時就扮曬披頭咁咧，佢哋就喺度哇喺個街度行啊，咁啊俾啲歌迷認出啊，追住佢哋過馬路，即係佢做翻個披頭以前有拍過呢啲咁嘅， 即係四個人過馬路嗰啲 啊，係啦， 係啦，佢扮翻好似佢哋好似披頭，即係香港披頭咁嘅影到佢哋啊，咁呢啲當然係設計畫面啊 ，OK 啊， 咁係喎係喎， 咁啊佢哋係點咧？咁其實知名度就都好高下嘅，的確嚇咁都就係咁啦。咁就講翻一班即係。即係知名藝人佢哋即係出道嘅時候嘅一個故事啦，咁但係就 補充翻少少嘢先，喂，呢、這個原來佢哋嚟咗《温拿狂想曲》啊，原來佢喺無線電視播噶，咁《温拿長狂想曲》之前咧，原來喺麗的電視嗰度咧又有一個叫《温拿日記》唔係叫《温拿周記》嘅節目嘅，係都係佢哋嘅，係、 哦、 啦， 我冇睇過啦，係咯， 係根據資料講嘅，係、 哦、 啦。 這個因為當年咧都係正常係開住無線嘅。咁你會特殊嘅情況，即係我哋就特殊，我特殊啦，梗係見到卡通片時間，你梗係撳個睇節目啊，無面超人咧。咁正常就好少會睇嗰邊嘅，咁所以嗰邊嗰啲其他節目咧就唔係好知啊，唔出奇。咁又或者嗰個節目係咪唔係好出名嘅咧？會唔會我唔清楚啊？ 我諗咩係佢嗰個節目 OK， 跟住之後無線就搶咗咁樣去做咧？ 咁我真係唔知，因為真係唔識有呢個節目，真係温拿狂想曲就都普遍啲，大家會真係會睇過。系 我睇， 你緊講個節目，我你問下其他人咧，我未聽過，我未聽，我未睇過。 好， 係啦。我接觸嘅温拿就係睇《温拿狂想曲》啦，即係最早期啊。咁都相當中意睇㗎，我當時啊，即係覺得都幾分嘅，都即係個數，即係我覺得係有啲即係計呢個許冠文同阿許冠傑嗰啲雙星報喜之後咧，即係係咪雙星報喜啊？啊，定鬼馬雙星係唔記得，雙星報喜啊嘛。即係計嗰個。即係之後或者係叫做嗰樣嘢就咧啊！我呢個都幾好笑喎、啊，即係有啲短劇咁，即係做下咁。雖然係咪話啲橋都得咁，唔係啊，輕輕鬆鬆睇下啫。咁佢又會唱下歌啊，咁係 OK 嘅。當年係覺得幾好睇嘅一個，即係叫做年青啲嘅一個節目啊。因為你都知許冠文哋嗰啲就唔係好年青噶嘛。咁但係呢個就好似你佢係用一個年青人嘅。主題啊，係啊，係啦 ，hit 到個當時嘅青少年咧，應該話， 總之覺得高生啲啦，係啊，靚靚仔仔啊，啲人最少係咪？係咯， 係啦，佢電影入邊都有講嘅，即係你問我，咁亦都好，即係套戲除咗講佢成立邊個股，佢都幾講出當時嗰個叫做夾 band 熱潮咧，即係嗰啲，即係因為佢直覺 concept 就話，你想去打出去。同啲黑社會打交，定還是喺屋企度打 band 啦咁樣，咁即係會有呢啲幾反映嗰年代嘅價值觀嘅嘢。咁亦都佢都反映普遍嘅屋家長都其實就話打 band 冇出息，咁就有啲角色，譬如彭健新個爸爸做任達華啦，咁任達華就係做裁縫嘅，咁啊鎖住佢啊，逼佢就話一係就過隔離學斬叉燒。一系个跟啊舅父过去做三行就做装修，一系就系一系就系咪执药啊？唔系喎，好似啊唔系，佢执字粒系， 你即係報紙，即係可能嗰陣時興 hit 嗰啲金融啊咁嗰啲，咁啊過去報紙執紙粒，咁啊三飯是就揀一飯，總之唔好打兵咁樣，咁啊即係會有呢啲叫做幾反映到當時嗰個社會形態或者個意識形態嘅。系啦，咁而二來套戲又講話嗰陣時啲人打兵咧，其實為乜咧？佢呢度都講話温拿打兵一開頭都為咗溝女嘅，係啊，即係當然佢哋係有一幕夢，係啦，但係個夢都係為咗溝女嘅啫。其實佢 有咩女 都咁講嘅。 古仔裏邊有咩？ 佢入邊有條女㗎，不過條女啊真係我查都查唔到佢究竟係邊個人。 咁唔緊要啦，咁 係啦，有個女仔啊幾有仙氣嘅，不過唔知阿明嘅知唔知？我嗰個女仔真係唔查， 我 維基都 冇查。我都唔知 道，又唔識啊！即係一個幾仙氣嘅，即係青少 年，就唔係好係 啊，出嘅，因為佢話個 point 咧，其實就佢哋成班，其實一開頭所謂嘅成班都係三個啫，就係、是、阿彭健新、陳友同埋阿強。咁阿強就即係打 base 嗰個啊。咁我如果我寫翻落即係演出嚟嘅角色就係陳家樂，咁佢係演彭健新嘅。咁而阿強就係林耀星，咁林耀星邊個就係點五部個男主角。得唔得 ？OK。咁另外仲有就陳友，咁陳友嗰個咧就係新人嚟嘅，就叫做吳學謙。咁但係吳學謙咧，其實佢係打 Indie 嘅，佢係 Indie 界嘅出名鼓手嚟嘅。所以你見佢咁多鼓 solo 就因為佢真係識打鼓。因為喺現實咧，你佢自己都講啊，鄧家樂其實係現實識唱歌嘅，咁但係現實嘅陳家樂係唔識彈吉他嘅，咁啊扮嘅啫。佢所謂嗰首吉他，咁所以你見佢都冇乜吉他 solo， 咁啊好多都係鼓 solo， 就咁解，因為嗰個就堅式嘅，係啦，得 indie 界好出名，咁佢有兩隊樂隊都係去做鼓手嘅，即係喺 indie 界，咁佢講個名啊，我都唔記得，得唔得？咁啊，咁三個，咁佢哋點解會打 band？ 就原來係佢嗰陣時喺嗰個叫筲箕灣咁樣，即係當街童咁樣啦，咁然後就會群咗一個當時就比較有家底嘅家庭，咁嗰度其實係有阿力，得唔得？咁阿力咧， 阿力 現實係啦，阿力佢叫阿力入邊，咁阿力其實即係阿叻啦， 即係阿叻啦， 係啦。咁但係就現實原來咧，佢係跟兩兄弟嘅，個兩兄弟差一歲嘅啫。咁原來現實就係陳百祥同埋陳百新啊，得唔得？ 呢個冇咗陳 定名 的 話， 即係陳百祥，係 啦，底都冇咗， 就唔關事㗎嘛，陳百祥冇關係㗎。 唔係冇關係，就乜嘢？ 靚仔咁多，我想問下點？ 係啦，咁佢將兩係啦，唔關事，兩兄弟嘅角色投射為一個阿力嘅角色。咁喺入邊咧，阿力就一出場已經係比佢哋年紀大，可能大幾歲，高又高啲，大又大隻啲，兼個人好翻嘅。咁佢哋三個咧就 三嘅竟然 係啦。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大家係連譚詠麟都咁即係鬧到反轉啦，咁如果你話阿叻啊更加永不超生啦，如果你咁嘅心態入去睇套戲又 judge 話，啫咩拍埋呢啲，咁你又變咗你本身即係有個 bias 入場就無謂入去睇啦，因為揀你唔開心，因為人哋講明係拍温娜啊嘛，大佬你拍温娜唔通我拍屎忽寶咩？咁你拍温娜咪拍温娜咯，咁你温娜係有阿叻你都吹唔漲噶。咁但係以氣論氣，我覺得 真係冇嘢。咁現實真係佢啲 band 嚟嘅。 係啦，佢又表述翻。咁嗰個阿叻咧， 早就話阿叻㗎啦。 係啦，嗰阿叻入邊又好參，佢根本點解會組樂隊咧？原來就個阿叻咧就同就中意咗佢個班入邊個女仔。 嗯。 OK， 咁個女仔又好小鮮肉，即係好仙氣嘅。咁而佢唱一首唔知乜刀身，喂呢個阿明你記唔記得？佢唱嗰首歌成日講㗎嘛。 英文歌嚟嘅。 Hold on， 歪星身啊，係嘛？係 係英文歌啊。 係啊。咁原來就話現場咧，嗰個阿力自己話自己嘅主音啦，但係佢就其實個阿力，你當佢好似都係高大靚仔，即係喺戲入邊啦，但係佢就冇話正宗學過唱功，把聲底都唔係特別偏得天獨厚。咁佢唱同埋阿陳家樂即係意思排健身唱，都唱唔到個音，得唔得？咁啊，條女啊，梗係 唔係你講起條女咧，啱啱揾到資料啊， 好 叫做神，叫做神友。由神是早晨的神啊，由是这个咩嗰、那个阿师系啊唔系笑定游嗰个字，由心游个由下边加个心嗰、那个。 哦，咁佢香港演员 神友啊， 台 啊， 神 友唔系印度噶嘛？ 唔系 咁啊，系香港演员定台湾演员啊？ 台湾唔系台湾女团嚟嘅。 系、哦、啊，台灣演員系咯、哦，我都估佢 冇出聲嘅，冇出聲嘅。 有，但系應該配音，佢有對白嘅，但系應該配音嘅，系啦，睇得出配音。咁 演歌手 系啦，因為佢唱 系 聽完歌手同埋主持三色嗰、那個女仔就佢系啦，一但系佢系簽香港嘅經紀人公司喎，就是台灣妹嚟嘅。 咁樣，台灣妹咯，總之即係肯定個樣唔係仙氣，但係就好容易忽略嗰啲嘅，即係好正常嘅一個靚女。 仙氣又就係好容易忽略，係 好容易忽略嘅，因為佢太簡單，好 grand 嘅仙氣樣咯，即係人人話仙氣就係呢一 type 嘅女仔，就唔特別嘅，係啦係啦。 咁仙氣都唔特別？ 咁即係正常嗰啲長頭髮正常樣咯，即係佢又唔係話仙到好盡嗰啲嘛， 即 係不至於仙到去神仙 嗰啲咁啊。 基本啦，總之咁，因為唱唔到個音咧，咁就反而佢就喺於是就話要 係阿忽阿明啊，我見到咧呢個神友咧係一個組合嚟喎，咁到底佢係 係 sorry 係 吳為 國為神咧叫做係 國為神 OK。 系，我睇错咗，系 更正翻 先。 好， 唔该，唔该，陈演员， 紧要纠正翻得啦。做咩台湾演员啦，同埋系啦，唔出名啦，亦都我相信冇拍过戏啊，系啦咁样。咁啊，咁佢唱唔到个高音，咁啊，于是佢哋开始知道要物色呢个真系唱到高音嘅人。咁佢开头就见到斜对面咧，嗱，我呢个唔知系咪真啊？ 啊，你头先话阿叻系为咗靠女嘅啫，点解要真系唱到高音咧？咪系咁以应酬啊？ 但佢唱过条女又觉得你唱唔到，即系为咗佢嘅歌技而迷到被迷到应该咁讲。咁而 咁如果你揾个人真系唱到代替你，咁咪点会你沟到咧？ 嗱，事实就系啦，因为最后咧就阿伦唱到嘛，最后条女就阿伦出咗嘅。 哦，咁样啊？ 呢个古仔都系咁讲嘅。 系啊， 事實啱嘅，你個思維嚟， 你 跟個 叻好蠢喎呢套戲，咁點？ 係啦，但係佢認得嚟，佢就算冇條女都型咁樣，仍然係好似好關顧住佢哋。咁但係佢又講後屘阿叻個屋企，因為佢包租婆，咁其實阿叻個阿媽就係魏英雄嘅。咁啊，魏英雄後屘啊病倒咗，後屘好似死埋添。跟住兼又醫病就債周身債。阿叻個呢個角色啊，即係我唔知佢其實投射兩兄弟啊。咁佢就著咗草就話。系啦，就话唔再玩音乐啦，就丢低佢哋。咁嗰段时间曾经， 结果就系嘛？ 系啦，曾经咁我唔知道。佢就话佢直头似系喺个街，喺嗰个筲箕湾个码头一行咗出去，应该搭街道直头着草。佢个感觉系咁拍嘅。 讲佢啦，成个古。 系啦，冇讲。 哦。 但系到最后温拿红咗，去演唱会佢就会喺后台出翻嚟嘅。即係呢個角色啊，咁、叫做咁樣。咁佢其實由頭到尾又冇講佢係咪真係阿，佢總之叫阿叻咯。咁你要聯想先知阿叻咯。 即係佢一 其實你唔講都冇人知。 阿叻出翻嚟嘅， 佢最後但係都係嗰個演員冇阿叻，係 啊， 阿叻。 最尾都係嗰個演員做翻。哦，係， 就可能化咗少少老裝。 佢其他人唔係已經變 了？其他出翻真人， 係 其他出翻真人， 但係嗰個角色冇變咗阿叻。哦， 係冇錯。 反而冇阿叻。 你講唔係你講嗰度咧就係點樣？佢係五年之後解散，五年之後嗰次演唱會嗰、那個出就阿叻，你係出真五虎嗰度咧，嗰度冇阿叻嘅，嗰度係2016演唱會之後嘅，先係出真五虎嗰度就。 啊，係有兩個 gap 嘅應該。 咁但係到底有冇出過阿叻啊？ 冇， 冇啊嘛，冇啊嘛，係 啦， 冇出過啊嘛， 淨係出過。 好，跟住佢又話講咧，阿 B 就話喺原來係佢夾 band 嗰個位， 後生仔嚟嘅啫，咁佢哋都已經變咗阿譚詠麟地咁佢又點啊？化咗老裝再出翻嚟， 冇出過，咪變咗。 我諗佢有少少化老裝。 嗱，佢温拿樂隊，唔係温拿樂隊真嗰、那個嚇、會出場嘅位置，只係喺臨尾講佢2016演唱會嗰段先至係嘅啫。 嗰段就冇阿力，冇阿力 嘅。我 但 係之前出係佢哋依然係後生仔扮。 係應該係咁。 咁樣之後第咪解散咗之後第一次出翻嚟再組演唱會嘅時候咧，嗰、個先至係出阿力。 係啦，先見翻，應該啱啊。 咁當時佢哋有冇變譚詠麟嘅？定係都係佢哋自己個後生仔做翻嘅？ 都係陳 後生仔做翻。 哦，咁即係佢哋後生到嗰時嘅，可以講我哋。 系， 系類似咯，去咯，咁但係實質年份我唔知喎，我又冇留意佢。 即係佢哋冇話又化翻老啲都冇，依然係後生樣咁做。係 啦，後生樣，係啦，冇錯。 OK， 明白。 係啦，咁而喺佢就話佢夾 band 嗰個阿力間包租婆嗰間屋嘅斜對面就係阿 B 住嘅地方。咁嗱，呢啲我都好超現實啊！我唔知，我唔相信真係咁近啦，街坊到咁。咁而阿 B 又好奇怪， 佢係真係咁啱住喺隔離識呢啲情況係。堅嘅喎，因為 佢 唔係啊，唔係佢哋咪堅，我唔知啊，我就知道啊，好似阿黃玉郎同阿奇文傑就好似真係咁。 我就真係咁嘅，我街坊嚟嘅真係，明白。 唔係， 因為咁 租佢間屋住 啊，出奇啊，好合理 嘅。佢租佢間屋住啊，係啊，即係以前好多嘢咧，佢哋真係因為大家係深烤唔知識咧，其實只不過。 揾即係最近嘅人幫手啫嘛。 係 咯，咁以前又冇互聯網嘅，又冇第啲嘢，咁其實你點揾到啫？其實有時咪就係可能咁啱啊！喂，學校有個同學係因為佢係啦，即係佢真係唱得喎，我咪揾佢。佢唔會揾一啲唔識嘅人㗎，冇可能㗎嘛。咁佢哋真係學生嚟嘅啫，嗰時係咪先？咁如果佢喺街坊度揾到個係以為呢個人又好似做到我要嗰樣嘢，即係無我唔理你係打波啊，定係你啦啦隊啊，定係你係唱歌，你都會喺你附近揾咧。其實呢樣嘢唔出奇㗎喎。 是啊、 因为他不是调转他已经是中阵图而你咁啱识到他的嘛那就当然不可能啦而且他是调返转只不过他在他身边找到个人而这个人是中阵图而嘛即是后来我们识的中阵图而嘛即是说如果他不找他、啊、他根本就不会唱歌那也不会是后来的我们识的一个星咯、 啊、 那你这样看才啱的是啦、 啊。那阿 B 的背景呢在套戏里面我觉得他交代不清的那阿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都不是很明白。佢即係一開波又有個棺材撞落嚟，咁跟住又話自己孤獨生活，咁我又唔係好 get 到。 嚇咩話？點樣話？咩？ 你叫阿明解釋下我睇咗我都唔係好明白。 我陽光院啊，點會有個棺材撞落嚟？ 佢有個笑位嘅，可以話佢、啊、彈彈下音樂，又喺度嘈到啲街坊，跟住好似鬥機嘅、哦，鬥鬥下咧就話俾人柴台咁啦，但係就好誇張嗰剎那咁啱。就喺個天上面成副棺材跌咗嚟，咁而睇翻咧，原來 Revise 餅帶咧就話個棺材就喺對面，就係、是、中正圖嗰一家，就唔知點解要搬緊個棺材。咁佢搵啲繩咧，你知嗰陣時好流行啊，搵啲繩就喺個龍樓跳落嚟嗰下就揈咗個對面，係啦咁。咁、 哦、 但係點解中正圖有副棺材，同埋佢個家底究竟係點？我未有 get 到。系啊，我咪好記得。 唔好搭聲 啦。我聽屋企人講咧，就係話佢本身其實有師仔嚟嘅，我就係知咁多。我屋企人講嘅，係啦，我阿嫲、我老豆都係咁樣講嘅。 咁佢係人都知係有錢仔咧，而家問緊點解佢有副棺材？ 同埋點解真係滾住咯？有錢咁你都有親戚㗎。 唔 會一 個 人 啦，呢個唔知啊。咁你話有副棺材咧，以前好似有，好似係會㗎。佢哋唔知話咧會放過先人咧喺屋企，唔知。一段時間，跟住先至唔知點樣，先至後來再去 出殯 定再哦， 所以佢哋咧係真係會咁樣吊， 即係興嘅，即係成條屍擺屋企嚟先。 我冇見過，我有聽過 咁爆炸。 我有聽過呢樣嘢嘅，但係做戲梗係有睇過添啦，戲有拍過呢啲咁嘅事嘅。 我先知佢真係關得滯啦，呢一句就 係 啦。 等等。 咁唔知有冇啦嚇？ 啊，一陣啲嘢要 等等，停一停。呢度阿明咧。二一 好，喂，正话本来揾唔到啲资料，诶，啱啱就揾到嘅，就系、是、不过啲好散嘅阿 B 嗰啲家庭背景嗰啲，净系揾到佢父亲咧，就系艺术品收藏家嚟嘅啫，就个名叫钟石泉，咁就就有好多张大千嘅画喺佢屋企嘅，咁就其实其他嘅出身嘅嘢係唔多嘅，咁搵到嘅資料係啦，我補充呢度啫，係、 okay. 即都有家底啊，係嘛， 係啊， 玩畫就嚇，即係嗰、個年代玩得玩 嘅，藝術品收藏家就唔係一個職業嚟㗎 ，OK？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冇錢 就，古畫買賣咯，可能會嘛， 唔好理佢啦 ，OK？ 總之有錢仔講完。 咁總之有錢仔得嚟又好誇嘅，就話講佢唔知點解，因為孤獨一個人生活咧，佢、喺個天台度嗌，嗌到好高音，成條筲箕灣都聽到。咁而嗰三個就一路佢嗌咧，就一路咧試個音樂嗰個 tune 嗰個，你知吉他可以擺嗰條唔知嗰條巴咧試，咁試到發覺咗，哇！呢、這個音佢都嗌到喎，喂得呢、這個唱到啊咁樣。 咁 於是就 唔係喺度唱歌，喺度嗌啫。 係，佢真係喺度嗌啫，喺度號叫。嗯、哎呀，点解啊？咁样类似嘅，即系佢可能戏剧 drama 化咗咁啦。 喺度唱，喺度嗌，咪斗样啦，一切随风咁啊嘛。咦，喂，正我呢句啊嘛，写埋落歌词啊嘛。 咁啊，即系嗰类啦，咁样咁啊，即系比较夸张咗嘅。系啊，咁样咁而又一开波就唔系招揽佢，因为招都佢哋想招揽佢。咁但系问题阿 B 嗰阵时啊，即系又唔系佢熟，咁同埋阿 B 一出场已经 系 好 cool。又揸個 set 時風咁樣，就即係唔理佢嘅。 即係只不過佢係街坊嚟嘅。 係啊，即係街坊。係啊，就揼咗棺材咁解，咁就知道佢唱到高音咁解啫。 已經吹緊 set 時風㗎啦，自己。 係啊，一出場已經識唱，識吹。 冇扮瀟灑哥啊嘛，嗰時。 就冇嗰陣時冇咁唏噓嘅，係啦。 咁多後來啲嘢已經發生曬嘅喺佢身上，有冇流蘇啊？嗰時蘇根咁嘅。 冇冇， 咁冇 嘅咧，有嗰件大褸。 我覺得佢哋好似想將佢哋以後來啲嘢咧，有啲係塞咗佢前面發生嘅，好似有少少。 係啊，咪有嗰件大褸咯，燒曬嗰件大褸佢有着嘅。 已經有，喂，咁呢個肯定唔會啦，大佬。 適當簡化啦，可能係嘛？ 即係佢將佢後來啲形象加咗落去，係 啊， 係 咯， 即係加咗去咯。咁而呢個寶寶啊，即係寶寶飾演阿 B 嗰個演員咧，即係少年版阿 B， 其實叫於，我唔識，我話叫於甜啊。OK， 係啦，係大陸歌手嚟嘅。咁但係成套戲咧，佢應該係配咗阿 B 原聲嘅。即係佢係唯一一個咧，佢係啦，佢係配咗即係而家阿 B 把聲。 你知佢邊位中陣同聲配落去？ 係少年版都係用阿 B 把聲嘅。 咁佢本身嗰聲好老嘅咧，即係中係 啊 中陣同把聲係比較沙聲噶嘛，本身 都係咁咯， 覺嘅係啊，覺有啲老嘅，覺有啲唔夾， 覺得有啲老嘅 ，OK， 覺得 係啊。即係變咗好怪嘅，佢一講嘢變咗老咗咁樣嘅，確實係阿 B 把聲。 就係要配音 講國語，係啦， 就揾咗啲哦。咁如果佢全個卡都係國語就好喎，佢可以全部人配翻啊嘛。 係啊，可能係咯。 會唔會咁好啲咧？ 係啦， 咁咯。咁啊，一定感覺嗰係譚詠麟啦，因為講嘢嗰真係譚詠麟嚟噶嘛。一定好 啦， 㗎嘛，係咯。 咁然後佢揾阿 B 失敗咧，於是就翻呢個，我唔知嗰間應該唔係讀嘅中學啦。我哋睇到個景就應該係 Mary Lock 嚟嘅，得唔得？咁啊 ，Mary Lock 入邊就已經咧，阿倫咧已經喺間學校入邊風頭等嚟㗎啦。咁啊唱緊歌，咁佢入去 係咪得女生嘅咧？ 叫嘅係咯，但係佢個景係咩落落？ 佢點解借學校景？係 啦，借學校個景咁 樣。 係啦，咁而阿倫就係又係咁啱喺個台上面表演，就係唱緊嗰首乜嘢咩咩 House of White 先生。 哦，就唱翻嗰隻歌。 咁即係證明阿倫唱到啦。咁而重點個轉捩點咧，就阿力冧嗰條女咧係阿倫個 fans 嚟嘅。咁、於是呢開頭阿力呢都抗拒搵阿倫入嚟，咁但係發覺結果佢心儀嗰個女仔呢， 即係你先係有啲校草咁嘅， 直頭校草啦，即係已經風頭等啲女見到佢嗌晒嗰隻㗎，已經阿倫啦。 學校㗎，你話就係佢係同學校嘅呢？ 應該唔同學校，佢係話去某間學校揾嘅，係啦，就唔係同一間學校嘅。咁 名到去學界㗎啦，佢嘅校草地位。 總之喺間學校嘅風頭等咯，唔知佢係咪跨學校㗎？ 唔係，但係你話嗰個女仔啊嘛，嗰個女仔係咪佢學校先？我問緊。 唔知喎，我即係總之佢喺嗰度出現咯。 咁點交代嘅 ？OK。 冇交代係冇交代㗎。咁總之阿力就因為見到原來自己中意嗰女仔係冧阿倫，於是佢就話阿倫咧都係我哋 Lusa 樂隊嘅，咁樣就叫笠咗佢高帽。咁嗰陣時阿倫個性格就應該係。有啊，唔係話太執著。 已經有 Lusa 樂隊，點解咧？咁你話？ 就唔係，即係你當下個名啦，我唔知嗰陣時叫咩樂隊名啦。咁於是就話係阿倫就已經係佢嘅主音，不過就主音正第一位就係阿力，佢都係即係叫第二主音，咁啊從而襯托自己，即係其實係高過阿倫，咁希望個女會。垂青佢咁樣啦，你當係咁啦。 呢個阿叻角色都 係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之後就阿倫係順理成章溝咗條女嘅，係啊，咁啊，所以都幾搞鬼嘅個劇本。 都好合理喎呢件事。 係啊，咁而佢哋經歷過第一次解散，就因為到佢咁嘅狀態就去參賽，就應該等於温拿入面嘅1973年嗰次比賽啦。應該我嘅理解。 做 Lusa 就係 嗰次 Lusa 就因為就係頭先講啦。咁其實 Lusa 開頭就佢冇名嘅，不過咧報名嗰下咧就陳友負責報名。 執咗張表人哋填。 係啦，佢就去到報名冇曬嗰啲報名表，咁佢地下咧發覺有張有人填咗樂隊名嘅表，但係就未填曬。抌咗地下，咁因為佢冇表報名，咁就執咗嗰張人哋已經填咗係 Lusa 呢個樂隊名，於是佢就填落去，咁所以從此就叫 Lusa 啦，呢隊樂隊。咁而呢次比賽佢係入到圍嘅，定還是贏咗都唔係好記得喎。咁又 即係總之到圍度有啲即係出到少少位啦， 好似入到圍，好似唔係入到圍，好似佢喺度一路喺度數嗰、那個名單入圍名單嘅時，這個出線名單的時候呢是沒有份的，他是剛剛在那個比賽的。 出事翻冇份嘅，数咗数数咗第六个名单，冇佢份，第七个名单 真系输咗嘅， 一路都冇佢份，个故仔咁样写系啦。 哦，但最后唔系第八系佢咩？最后嗰队咪嗌咗 Lusa 个名咯，我记得电影系咁样咯。 系呢个， 即系有份出线应该系啦，但系佢系咪赢我就真唔知，好似冇讲。不过就因为咁样咧，就开始有啲矛盾位啦。第一矛盾位原来陈友咧系谂住得呢个暑假仲喺香港嘅啫，佢应承咗佢爸爸，佢爸爸就系钱小豪，咁咧就就会去外国读书嘅。咁於是佢原本諗住呢就趁 佢有啲錢嘅，唔係話 係啊，佢都話因為錢少個角色呢後期有出場啦，佢就應該似係嗰啲好似都坐管嗰類嘅，即係都惡嘅、哦、但係就好似有啲勢力咁樣嘅，即係錢少呢個角色，但係實情職業我真係 正行生意嘅，你個感覺 佢，但係因為佢個感覺喺度打緊麻雀又好惡嘅，又、又好似有啲人跟佢咁樣，係啦，就冇 好似你覺得有啲黑底咁嘅，好似 係啦，有少少嘅，我嘅感覺都唔知阿明 講係乜嘢， 係啦係啦，即係套戲又冇詳細交代， 我感覺唔係我感覺，我唔知資料，但係我睇個感覺咧，反而係似係咩佢個人比較惡。但是他只不过是在他铺头 门口那里摆张台跟啲朋友一起打麻将。 不过人恶啫，唔系一定话系咩坐管。 我睇落， 即系可能开咗间铺头， 开个杂货铺嘅啫，可能 系。张台喺门口嗰度，因为我屋企附近都成日见到呢啲人咁样做。 系一个铺头老板啦，咁当时嚟讲都唔错噶啦。 系啊，应该都唔错嘅。 我哋唔可以用而家谂嘅，如果当时嚟讲开个铺其实 OK 嘅。唔好，你话开个铺啊，你开个卖菜档其实唔错嘅。 系，系咯，唔错。 系啊， 即系起码可以自力更生咯，唔使话系系嘛打份工， 系 啦，咪打份工休柴休米咁。有几 咩？一般人未必睇得起，你觉得嗰啲都系啲冇咩学识，但系搵钱可能佢都当时 OK 嘅，即系可能高个仔读书绝对冇问题吓。 明白， 唔系咁啊，变 咗 系啦， 系啦，咁啊变咗有个矛盾位就系咁啦，咁就即系原来陈友要走，咁但系问题佢入到决赛啦嘛，咁佢于是就同阿爸提出就话唔去，或者叫佢就等一年，咁但系当然钱小豪拍晒台，然后中间有段咧，佢就喺度喊，然后就话我应承咗啲兄弟要打啤，跟住话啪兄弟啊！你咩？你喺外國個大佬就算叫兄弟咁啊，咁即係有啲咁樣嘅叫世代嘅矛盾價值又喺度表述咗。咁、我覺得佢有啲位適當地有啲對白幾鮮明嘅，即係幾深印象。咁加上佢演嗰啲又係全部係老戲骨啦，咁啊幾好戲。咁我覺得幾到嘅呢啲位。咁最後佢係決定離家出走嘅。 即係嗰個錢小豪， 係錢小豪就係陳友個爸爸。 唔係錢家樂。 唔係，如果錢嘉樂咁樣拍極彩都覺得係笑片，係變咗笑片，都唔係做到嗰種霸氣，係啦。咁錢小豪有啲唏噓咁嚟見， 明白，係 啦。咁同埋因為呢個角色關鍵在咧，佢之後就梗係有啲當佢紅咗咧，佢喺現場喺個台下默默就睇佢表演，咁、而阿陳友又見到，咁啊再有場古 solo 就襯托住佢爸爸就跟住個節拍拍手掌，咁、有場感人戲。 你講呢種之後套路咧喺差唔多每一個勵志故事都有嘅，其實上次 頭一定有添啊！ 我提過嗰套做拔河嗰套叫咩啊？志氣啊，即係通靈少女做嗰套咧，佢有另一個角色 exactly 有呢條線，即係又係個老豆，即係好惡啊！話即係你唔好再玩呢，但係最尾係講佢。即係認同咗呢一個身份 呢個方向啦，係啊，即係覺得佢叻仔，係啦咁解。 終於最尾都認同啊，同埋好 power off 佢係即係行咗呢條路咁。 係啦， 每一個 佢都係 都好多時有呢條線嘅。 咁佢仲唔止阿錢小豪嘅，咁任達華最尾都係嘅。咁任達華就即係彭健新個爸爸，佢開頭又係話鎖住佢。即係陳家樂嗰個角色，咁我最後又係認同咁樣，就拉大隊去無線嗰度啊睇佢咁樣，睇佢做呢個溫拿狂想曲咁樣嘅，係啦，即係呢個之後啦，咁然後就佢咁樣咧，咁加上又有啲快速交代講阿叻咧， 溫拿狂想曲有現場觀眾嘅咩？ 我見有，但我唔知嗰個係咪溫拿狂想曲。總之佢有個電視節目有現場觀眾嘅。 O K， 係 咁樣嘅。 即係 live show 啊。 咁而之後就佢阿媽，因為佢後屘有個位話講佢咧又要鬥嘅，同佢阿任達華又整啲喇叭同佢鬥，鬥下就鬥到火燭噶嘛，係嘛？我記得。 哇！咁誇張。 係啊係啊。係啊，燒咗佢嗰層樓噶，咁但係就唔係話燒到成層樓冧咗，但係總之搞到好大鑊，又要 call 曬消防咁啊，搞到啲街坊嘅，咁從而就令到阿魏英雄原來就包租婆。 佢就應該係負責管理嗰等物業嘅啫，就等物業其實就唔係佢嘅，即係佢唔係業主嚟嘅。咁於是因為咁咧，咁啊嗰個業主就叫佢啊，你都管得好耐啦，退休啦。咁啊，於是就魏英雄變咗就冇咗做冇得做包租婆。咁啊，當然就叫好似係個感覺家道中落啦。之後就病，然後就病死咗嘅。 魏英雄邊個話係阿陳友個媽？ 誒唔係，魏英雄係叻個阿媽。 我叻個媽 ，OK。 即係叻個阿媽 ，OK。 係啦。咁而咁樣，然後阿叻咧就要後屘又講佢又跳住，然後就話阿叻又唔玩啦。咁佢又著埋草啦。咁而個仲有個關鍵位咧，阿譚詠麟又話唔玩喎、啊。點解？因為譚詠麟咧就溝佢條女嘛，佢就同條女過新加坡讀書。 哦，係。 於是走埋。O.K. 即係連女又走埋， 真係走咗， 係真係走咗喺故事入邊咁講，係、 哦、 啦， 走咗。 咁於是就冇主音啦，咁啊三個聽唔到， 散曬 band 咯，咁咪已經 係啦，直頭散咗 band。咁、哦、啊三個都諗住放棄音樂嘅，咁、但係放棄音樂咧，佢又要離家出走嘛，即係陳友啊要離家出走，直頭因為之後就同佢錢小豪鬧翻咗，佢直頭捧住啲鼓啊，直頭匿喺個街度瞓嘅。咁、最後輾轉咧就好大雨就去拍阿 B 對門。咁而阿 B 對門佢喺對面㗎嘛，咁又肯收落 去。都係唔識嘅，嗰時都係唔識嘅。 就開拍完佢，咁阿 B 又 keep 跨，咁開始就識啦。 本來唔識咯，係 本來 唔 識 嘅，三唔識。 係啦係啦係。 哇！呢啲好神奇喎、啊，真係。 咁而其中散釘又點解黐得翻埋？就話講佢就咁啱，當佢諗住放棄音樂啦，三個，佢就話輾轉咧，就話有個酒吧就請樂隊。就去嗰啲酒吧演唱，即係嗰啲即係食住飯唱歌冇興㗎嘛。咁於是佢就去建工，咁而就喺嗰度做嘢。 聽唔到阿明講咩就係、是， 嗰啲係水兵俱樂部嗰啲，係啦，佢嗰度係。 係啦，係啊，好似係㗎，海軍嗰啲嚟㗎，即係唔係洛克道嗰啲我唔知。 哦 ，OK。 係咪係咪？ 可能係，可能係類似。 係啦，係啦，係啦，類似。總之有海軍嘅，即係有啲美國水兵喺度。咁、又跟住又會咧、唱歌咁樣。 所以佢哋就係唱英文歌嘅。 係啦，就同埋佢一開頭咧。佢就係做和音啊，即係和下聲。佢、現場係有一隊已經有隊老牌樂隊嘅。咁嗰隊老牌樂隊咧，嗰、個吉他手咧就好嗱，我又查唔到邊個演，但係嗰個吉他手肯定識彈吉他，同埋個樣好霸氣嘅、直頭拍得住動物世界嘅尼即米高德加拉斯咁霸嘅。 你 都係靚，即係佢個演繹啊。 係啊，明講。 係啦，佢真係識彈。 唔係嗰度。嗰度好似唔係你講嗰度，你講後面嗰度，即係邊個阿智叔嗰間吧嗰度啊？你講 係啊，智叔嗰間吧嗰度，冇錯冇錯。 你講水兵嗰度，你未講嗰、那個嗰條女跌曬嘢嗰度。 係係啊，跌曬嘢嗰度咯。咁但係嗰個唔緊要啊，唔使講啦。咁跟住嗰隊樂隊，因為嗰個人咧就真係識彈吉他，咁佢一開波就有個吉他 solo。就空翻啊陳家洛嘅，咁佢就彈得好快，個 beat 好勁， 即 係兩個咁轉角嘅，係 咪？ 係啦，咁啊輸咗嘅，咁但係輸完之後咧，佢哋都諗住心灰意冷，點知就俾阿 B 咧，咁就激勵佢哋，咁佢就話咧，照計咧，我唱得你就彈得，你彈得我唱得，咁啊叫互相勉勵咧，於是就練點樣快速轉角，就練嗰個 beat。咁最後咧就當然就梗係練到啦，就再一個 solo 就叫有個吉他 solo。咁啊，但係陳家洛就幾流嘅，佢個演繹，即係我估佢因為唔識彈吉他嘛。最尾就嗰個 solo 咧就練贏咗嗰隊 band。咁而嗰個水吧嗰個老闆咧，其實就日後變咗金牌經理人，就係呢個即係佢咪就係梁柏濤應該我估係。 咁佢邊個演嘅呢度？ 咁佢依度就揾阿智叔演啦，就係廖啟智演，冇錯。咁而因為咁就開 中咗呢班僆仔有前途咁啊。 係啦，冇錯。咁而開始就話講佢咧個個時代就好似啲水兵嘅走曬，咁啲酒吧其實冇生意。咁但係自從佢轉咗呢對後生仔打 band 咧，發覺就吸引到好多女性嘅客嚟，咁於是又搞旺咗個場。咁開始咧就有啲經理人又關注佢哋啦，咁樣。咁然後咧就呢個就開始， 但都未到娛樂圈啦，都係 未到娛樂圈。咁但係開始就物色啦。咁然後阿倫點樣翻翻嚟，我都唔記得咗喎。幾時翻翻嚟啊？就好似喺新加坡， 喺新加坡嗰度，咁就呢個佢留長頭髮，佢唔捨得剪短頭髮，跟住之後咧就俾阿 Sir 喺度話佢，跟住之後佢咧就抗議，就直情剃光頭，跟住之後搞到學校就起咗哄嗰啲學生，跟住之後咧就俾人踢咗出校，跟住之後阿倫咧就翻咗嚟香港嗰度撈，咁就 唔知点解阿 B 咧，佢哋几个冇阿卵嘅消息，系阿 B 唔知点解佢反而获得到阿卵嘅消息，咁咁奇怪嘅。跟住之后就， 佢唔系识佢嘅咩？佢走咗啦，早系咩？ 我就知道咁样嘅嘢，所以我啱啱地投佢咁样讲。 系咯，即系佢反而唔系佢哋原先班 friend 嚟噶嘛？钟镇涛，因为如果唔系佢讲咗个古仔啫，佢先 系个古仔嚟， 古仔嚟啦，系咯。 跟住佢 古仔咁 讲，班 friend 反而收唔到，佢收到。 系啦， 系 佢， 同埋嗰时阿伦好似去咗中环做嘢嘅，即系做白领咁样嘅， 做信差咯，佢跟住成份， 系信差即系 office boy 咁咯， 系 系 系 系啦， 咁好似系咪话阿伦，唔系好似话 B 有啲亲戚喺中环撞到佢，又同佢讲，咁跟住然后总之系阿 B 就闹翻阿伦翻嚟搭 band 嘅，系啦系啊，类似咁样嘅，我记得好似个情节。咁啊，嚟到就 hit 啦，咁 hit 咧開始就有經理人啦，有個 唔 係 咁講啊，鐘鎮濤個角色其實都好隊長嘅喎，雖然佢係又唔係初初個初衷，但係係真係佢哋初初係叻地搞，真係搞到散曬，咁但係因為鐘鎮濤嘅加入而令佢哋翻翻嚟嘅喎，如果你咁講係， 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呢條故仔似啊， 即係鐘鎮濤都幾緊要嘅喎，如果係咁， 係啊，即係咁咯。咁然後就講起紅啦，咁紅開始呢就已經紅就好快交代，就趁住啲音樂，咁跟住已經穿曬衫啊，又上電視台，咁然後就標榜 紅啦，都冇講。 係啦，好快就已經講起紅啦，然後就開始描述呢紅啦，開始就有人 即係佢唔 係 話係嬲尾轉咗做温拿嘅，咁佢幾時叫咗做温拿呢？佢冇講。 咁係喎，我都唔係記得喎，幾時 係咪一開？ 應該係佢黐到個經理人就轉啦。 聽阿明講咩？ 喺大家听我讲，阿智叔一招揽佢哋嘅时候，就第一时间就讲：你叫 Lusa， 呢啲名要改啊！系嗰个老礼啲嘅，温拿啊，就 Winna 啊。 系咯，我都觉得真系差少咗呢个名，Lusa 等。哦，即系佢第一系 Lusa， 不如叫 Winna 啦咁样嘅。 一签咗廖启智做经纪人嘅时候就，改呢个名啦。 就改咗名啊嘛，话唔老礼咩？ 系啦，咁同埋我记得佢系有佢有张经典 poster。咁嗰陣時已經喺佢個酒吧門口影嘅，咁阿智叔仲話得啊，就你哋三個陳友彭健身同埋阿謙，即係意思阿強，咁啊三個就喺下即係下邊，跟住咧阿 B 同埋 Alan 就揾只腳搭住佢哋個膊頭，然後咧個相機就高炒，其實就佢阿智叔係想重點影嗰兩個嘅啫，就係咁啊有張咁樣嘅 poster。咁應該我記得就係阿智叔話要咁嘅，唔好叫 Lusa 就叫 Winna， 咁就改咗 Winna 啦，咁樣嘅係有啲咁 好簡單就交代咗啦。 係啦，咁之後紅咗咧，就會開始描述就嗰種大家 fans 就總之一完咗個 show， 啲人送禮物啊，要簽名咧都攏曬過阿 B 同阿倫，咁然後就交代另外嗰三個嘅受冷落啦，咁然後就開始有經理人密針啦。咁啊，佢哋嘅待遇都有啲唔同啦，係三個就可能瞓啲普通雙人房，咁發覺阿倫咧就掛一間總統套房咁樣，好大嘅。咁啊，開 佢哋，但係對佢哋嚟講，依間房都好正噶啦。對佢哋嚟講， 咁 但係都好正噶啦。但係見到佢嘅時候就嚇親添啊！直情就係 啦。即係阿倫就盡豪華，咁開始就有經理人 咧。 鐘鎮濤又冇特別提喎，我估都應該都係啊，係嘛？系啊，冇特別提， 咁冇 係 咁樣㗎，因為鐘鎮濤先係主音嚟嘅喎。如果你講當時温啊， 但係佢冇提 咯，好似又冇特別提咯，冇係冇特別提咯。咁總之就聚焦阿倫開始有人 wish 佢，就話不如即係佢已經嗰時温下話好紅㗎啦，但係就話紅落紅去都係五個人嘅功勞。咁我覺得你有 potential， 你肯簽咧，你肯離開呢個樂隊咧，我就願意捧你咁樣，即係類似咁有啲咁樣嘅矛盾嘅抉擇。俾阿譚詠麟嘅，咁但係另外就有場演技招，有啲記者就問啦，就好似我問嗰個記者就阿博啦，喂你查實温啊，會唔會散兵啊喂咁樣， 咁我覺得呢度先出嘅啫， 係係啊，好後期嘅都，但我唔記得係咪呢場問，總之就阿鄧家樂即係意思，譚詠麟就好型，得一個原則，我哋兄弟會有會夾兵，唔好散兵咁樣。咁啊，即係特登 highlight 有譚詠麟咁講過，咁所以譚詠麟一開頭都係唔諗住散釘嘅，咁但係後尾咧就當然兄弟間啊，梗係有啲財富上有分唔穩定嘅咩啊，定點？總之即係總之之後有啲衝突，係啦，係嘛？ 衝突啦，即係 我都唔係好記得 啊。唔係阿陳家樂啊，就話呢個你咩類似就係有少少葡萄佢呢個我哋又幫你拎禮物。啊！啲禮物就全部係你嘅，啲人見唔到我哋咁樣嗰啲嘢啦，係啦。 咁就喺度。 係啊，即係有啲過渡位。 已經係上曬電視㗎，嗰時已經講係後來已經係 之後㗎啦， 即係人人都識温拿樂隊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已經後啦，過埋温拿狂想曲嗰陣時已經呢個階段。 咁 然後有 拆檔㗎啦嗰陣。 係啦，跟住有一鑊炒大鑊之後咧，就跟住一場鬧交戲咁，但係都幾精彩嘅。一鬧咗佢哋有啲價值觀，咁有啲心底話又爆出嚟，咁跟住啊陳家洛應該個主要都係彭健新同啊譚詠麟炒咗鑊大鑊咁樣，係啦，咁然後就散啦，然後散咧，咁啊嗰三個就各自就都兜踎嘅，咁但係就嗰邊襯托住就講阿 B 就已經好紅，而阿倫又攞咗乜最佳男歌手，跟住又攞咗咩金曲，咁兩條 後來我哋認識嘅鐘鎮， 係啦，就係嗰條路。咁而佢哋三個下場咧，咁啊先講第一咧，阿強就第一個即係林耀星嗰個角色就話唔做娛樂圈啦，係啦，就話決定去讀書，然後就再去做生意跟阿爸咁嘅類似嘅，咁啊叫佢淡出咗啦。咁然後阿陳友咧就去咗做無線 PA。咁中間又講佢咧就做七兄弟，唔係先十兄弟嗰個叫咩啊？高腳七 係啊， 咁啊做高腳七，仲要就拍高腳七，咁佢要擔高橋，咁啊跌咗喺度，咁啊導演仲話：，咁仲蠢㗎，又跌咁啊，聽日先拍啦咁樣。跟住個副導走埋嚟話：，喂，但係聽日咧冇梳化服喎。喂，不如咁啊，你捱二氣，你個妝咧今晚就唔好化啦，即係唔好退妝啊。係啦，你啊自 keep 住啲衫 ，keep 住至到聽日再拍咁樣。咁佢就咁嘅狀態咧，就再遇翻阿彭健新同埋咩嘅，咁有個咁嘅少尉喺度嘅，係啦。咁啊，彭健新裏邊咧，彭健新就話喺筲箕灣開咗間酒吧。咁開頭生意係好嘅，又係因為憑住佢嘅名氣咁樣，係啦，咁樣。咁但後期又話講佢係生意失敗嘅。即係嗰間餐廳生意失敗嘅， 臨尾喺演唱會嗰度，佢會又有講多次呢件事 嘅。咁佢有冇話佢點解佢又出翻嚟唱咧？ 之後有㗎， 有冇 我就諗下個轉捩點喺邊？ 温達咪就温達合出一次演唱會嘅時候咯，佢嗰度。 唔係應該咁講，佢哋個轉捩點就佢哋之後就已經三個兜踎喺個阿彭健新個餐廳度，跟住嗰陣時個電視咧就播阿譚詠麟《假如我是真的》攞呢個金馬男主角。 咁但係佢演出嗰個人係都係即係呢個演員演啫，唔係真係睇翻譚詠麟嘅，即係唔係實質嗰個金馬獎頒獎嚟嘅。 唔係真嗰、那個，都係演員做嘅。 都係個演員做翻，即係而家佢係做戲度拍出嚟嘅。 係啊，拍翻即係都係鄧家樂演。咁而佢哋三個就好開心， 家 就諗住 喎。 係啊，係咪成哥？鄧家樂，唔係鄧家樂，係啦。 攞金馬。 係啦，嗰、那個攞金馬。咁而佢哋三個就真係佢個本心係開心，諗住打電話。咁我又好超現實啦。嗰陣時候打到電話去會場嘅。係。係啦，真係鄧朋友恭喜，諗住打電話去金馬會場喎。即係我覺得好奇怪，點解有個電話，但係真係打到。咁、那個秘書接咗咧，咁因為佢講國語嘛，咁嗰邊咧阿陳友國語媽媽。佢就話係唔知咩我春遊咁咪點咩？咁總之佢就演繹翻俾阿譚詠麟聽，就話有個千有個側田揾你咁樣。 阿健佢話 Jenny 係啦，阿健佢講佢聽講噏咗 Jenny 咁樣，佢聽錯咗係啦。我揾有個 Jenny 揾佢，跟住之後就佢都唔識 Jenny 咁樣係啦。 係啦，個經理人變咗覆翻俾佢聽，就話啊譚詠麟唔識你哋喎。咁佢哋咪覺得譚詠麟解契咯，咁好嬲，咁啊更加個誤會加深啦。但係誰不知譚詠麟之後翻嚟香港，第一時間去敲筲箕灣問佢哋嘅，咁然後就又有啲咁樣即係攬埋一嚿咁衰嘢。 解釋翻件事其實 係啦，解釋翻件事，咁啊叫化咗光哥，咁然後好似已經一跳就已經係大咗，就話佢每五年搞一次演唱會咁樣啦，係咪啊嘛？ 好似冇解釋件事。呢啲咁嘅情況一見面就乜都唔使講嘢，你呢啲先係兄弟啊，係啦，唔使講啦，你係 啊，好似 一見面就了解曬。 即係觀眾已經知個事實，其實 係啊， 唔使講多次 係啦，冇講多次 係啦， 即係呢個星戰七啊，唔係即係呢個Rose One，即觀眾已經知道佢就去殺佢老豆，唔使解釋一次俾個女主角聽。明唔明啊？ 可以 讲， 冇 错。即其实因为观众先知，所以你解释多次对观众嚟讲系沉嘅，唔系因为要解释一次就即系唔系就系咪兄弟嘅问题吓 ？OK， 因为佢已经做咗一次俾观众睇啊嘛，当时 real time， 咁你知道谭咏麟唔系因为即系因为有人讲错咗，讲唔识听咁讲错啊嘛，咁啊唔使 再演繹多一次啫。 係 係。我解釋翻先，呢個係一個處理嘅問題嚟嘅，唔係講緊佢現實上係咪兄弟嘅問題。 咁跟住最後佢就其實剪翻佢真係演唱會嗰陣時已經係真實嗰五個啦，即係見翻真實嘅譚詠麟。咁應該係啲演唱會嘅片段嚟嘅。就剪返佢應該2015年演唱會。 咁就係佢第一次咩嗰陣啊叻出返演即係有嗰個演員啊叻出返演嗰個。 嗰、那個應該係咪喺散兵之前即係之前 散兵之前。散 兵 之前已經發生咗㗎啦。 第一次融合咪散完兵之後跟住之後佢哋再重組一次演唱會。呢、這個阿 B 都講過一句就唉、哎、完咗今場真係好唔捨得你哋。 唉好長好長。 是那一次 哦、即是那裡已經有復合了一次演唱會的 是 的就是他金馬獎拿完回來然後直接找他之後就 fan 翻，然後就說五年 就開了一次演唱會這樣、 哦、 是的在那個演唱會就、哦、他們仍然是陳家洛啊仍然是鄧家洛演的就見到阿叻是的見到阿叻在個後台 演員啊演員做的阿叻 是的演員做的阿叻咁然後之後就博翻2015年演唱會嘅真 實冇㗎啦，即中間都冇再發生乜嘢啦，就 係啦，中間就跳曬啦，係啊係啦咁 樣。咁佢咪不如字幕嗰陣影翻啲真人唔好睇啲，如果係咁 都有啊，都有㗎。 因為通常咧，如果你唔係好牽涉劇情而出真人咧，都係完場嗰陣出咧就感動啲嘅。即係你睇啲低片都係嘅嚇。 佢有一場佢係真係揾翻佢哋幾個拍翻一場戲咯，臨尾嗰度。就是 知道我都唔記得 完咗演唱會嘅時候佢哋諗住上車有一個 係係係係冇錯另轉嗰場 係另轉嗰場跟住之後有個追咗佢哋好耐嘅 fans 一個戴眼鏡嘅上岩妹即係由佢哋未成名嘅時候已經欣賞佢哋㗎啦但一直佢哋唔知道有呢個存在嘅跟住之後佢抱住個 係咪就係最初叻想追嗰條女啊？係嘛？ 唔係，好離譜啊！呢 個樣啊，佢已經變咗呢個樣。 佢呢個女仔個樣直頭係拍得住阿動物世界嗰個男主角嘅，即係寶獲金嘅男主角啊！係隻牙咧倒三角嘅，係啊係啊，好恐怖嘅，係啊 係 啊。 唔係嗰條女而家搞成咁啊嘛，變咗係嘛？呢個好笑啲嚇。 三個字形容林亞珍講完。 系 咯， 咁 样。咁佢嗰时阿谭咏麟又话同嗰条女去咗读书，嗰条女就冇再交代嘅。 但系冇啊，佢翻嚟已经冇讲喎，乜咗。 我就话不如话呢个女搞成咁啦，而家好睇啲啦，系咪？ 咁样抱住个小妹妹，跟住大声叫佢哋伯伯啊嘛，跟住之后佢哋另转变，跟住之后佢话。我婆婆想问你哋仲有冇下一次嘅演唱会啊？咁样嗰啲嘢咯。 哦， 咁搞笑嘅啫喎，呢啲系咯。 系啊，即系出嚟，但系呢一个 shot 我记得冇钟镇涛嘅。 有， 系啊， 齐嘅。 有啊， 系嘅，齐嘅。 即系齐晒嘅，五个齐晒嘅。 五个齐晒。系啦 ，OK， 齐晒。 系啦，就系咁啦。咁其实基本就完噶啦，其实都。 我觉得佢最尾连阿叻都出埋，好睇啲，系咯。 梗系啦，我觉得系。 唔系，即系既然你个故事都有提及啦，系咪？系咯， 系啊， 可能佢未啦，就阿叻又唔系死咗，系咪？点解避咧？避乜嘢？阿叻同佢反咗面咩冇啊？多 friend 嚟，咁啊网民劣评噶嘛，咁可能避咯。 网民劣评好多人啦，唔好拍啦，不如陈都希，系嘛？ 咁都系谭咏麟啫。嗱，其实阿何钟镇涛真系冇人闹噶，冇网民闹啊。 谭咏麟够未啊？ 系啊， 咁我都话啫，都系阿叻啫，我都系咁讲噶，系咪？咁你话都系边个？咁我都系阿叻啫，咁出一出啫，大佬，咁 一出我讲 系，咁出一出，咁啊，谭咏麟都唔好出噶咯，如果系咁， 系咯， 咁唔会啊，系咪先？佢中间啊唔涉埋啲左轮右，你连你阿勤都出埋偷笑啦，已经系嘛？因为佢所有有裙带关系啲人，最尾都系出翻场吓。 你問我係啦，我問咧，你又覺得我就覺得套戲即係陳友拍啦，咁佢我睇得到套戲即係導演係有功力嘅，即係陳友證明佢真係拍攝上有功力。咁你問我個別場口處理得好好嘅，包括整體個節奏同埋套戲其實唔拖唔悶嘅。雖然你話可能個都係啲好老掉牙嘅青年夢想音樂包裝嘅成長經過，咁但係佢係中間啲細節位攞得。幾精華嘅，即係冇乜花石嘅。你問我， 佢有一個位一， 咁我覺得 O K。 有一個位一定要睇嘅，嗰個我好耐冇喺戲院笑出嚟，呢個位真係笑咗出嚟，拍阿肥仔聰嗰度啊。 係肥仔聰。嗱，肥仔聰咧係屬於頭先我有提過啦。 任达华就系阿彭健新个爸爸，佢就话你一系就过隔篱斩叉烧。 边 个系 肥仔冲 嘅 边位咧？ 肥仔冲就斩叉烧个人。 唔系边个叫做肥仔冲啊，大佬？ 啊，林敏，即系 唔多肥仔冲嘅呢个世界，你明唔明？边个肥仔冲？ 林子聪系嘛？就系、是、笑。 林子聪系 好师弟， 即系边个咧？ 轻功。 食神唔系，即系轻功水上漂。 啊，即系阿六师弟啊。 系啊，六师弟。 人哋又喺度唔知讲乜，系咯？咁六师弟又错，系咁做咩咧？ 佢就系做斩叉烧嗰个。 点解？ 所以咧，佢 好叛国啫，如果系咁。 佢卖牛杂噶。 卖牛杂 就杂六嚟噶，系啊， 做咩 嘢 好卖咩？ 佢出场嗰度就系诶帮衬阿任大华做衫，但系佢攞衫嘅时候就有咗就系因为有咗就系啦，咁啊又上边又嘈到佢好嘈好烦啊咁样，系啦，佢系咯，佢好过瘾啊！ 咁个笑位喺边度咧？ 个笑位咧，因为之后佢哋都会练噶嘛，练紧音乐嗰时候，一成喺度穿穿插插啲街坊啦。跟住佢哋三个就拍佢啲肥肉，就再嚟打节拍嘅。咁就放 咗咁啫，系嘛？ 系啦，即系其中佢练成打赢嗰个老牌乐队嗰个 beat 咧，其中一幕就阿肥仔中走出嚟话：，你三个仲喺度打钉咩不务正业？咁佢就唔理，拍佢啲肥肉，拍个节奏出嚟，拍到那个 beat 咁样嘅。 点解咧？好笑嘅， 几好笑嘅，其实唔差。 我呢下 old school 喎，但系得嘅。 咁 old school 唔代表唔好嘛，我哋话斋。 成套戏都 old school 噶，呢套戏系咪？ 系咪咯？ 你话个导演系边个啊？陈友，即其实系陈友自己做导演嘅今次。 系啊，编剧佢都有份，不过编剧佢仲有人嘅，但佢都系编剧其中一个。 咁所以呢套戏根本上就本身都系啲比较旧嘅题材啦，亦都有旧啲嘅处理啦，系咯。 冇错。 咁我哋啊都认识温拿乐队嘅，咁或者都就算唔系啊，点都有睇谈评论啊，佢哋呢一个时代嘅人咧，咁啊有感情，都想知道一下呢啲古仔。不过我唔知道依家一代嘅观众佢哋有冇兴趣啦。OK。 嗱，我就睇我礼拜二睇一个叫做又唔系优先场。又唔係首映，我嗰個叫做傳媒，又唔係傳媒，即係嗰個叫招呼場，而家有啲咁嘅嘢嘅。咁招呼場咧，除咗可能即係揾下啲影評人之外咧，係啦，招呼場佢係擺明揾咗啲咧，即係以前温拿嘅老歌迷。 哦， 即係可能歌迷會，我唔知係咪歌迷會，即係佢哋係有組織， 市場 係啦，有組織入場嘅。咁而我嗰場咧，我嘅下一行再下一行就係陳友。咁咧現場啲人睇完係好滿足，全場睇緊嗰時係氣氛有。咁而最後 ending 見到陳友拍曬手掌咁樣嘅， 咁 即係好氣氛嘅。 冇 fans 就肯定啦。我而家問緊係一班而家會俾錢入場嘅新 一代。係啦，所以我就要問阿明啦。阿明，你現場啊咩環境咧？你今日睇？ 嗱，我睇嗰場喺又一城啊，呢、這個仲睇嘅7:35，咁就唔多人睇，我睇嗰場就都唔夠兩成啊。坐咗咁就 咁，但係實質入場人嘅年齡嘅如何？咩人咧？ 年齡都係比較大咯。我係見到有一 比較大啊嘛， 係啊，比較大。同埋我見到但係都有啲後生嘅，我估唔到有一對拖友就30歲留下嘅拖友喺度咯，最後生佢哋㗎啦。 係咪坐喺角落頭㗎嗰啲？ 唔係，我見到佢哋行出嚟嘅時候真係講緊套戲嘅，離開戲院嘅時候。 我話講粗口 啦， 唔係嘅，我即係都竟然少有一啲即係後生觀眾係會想睇，同埋有即係有談論嘅對戲。唔係我唔係話香港冇，咁香港唔係零冇人識睇戲，咁都係我覺得少啫。咁你需要入場嘅觀眾唔係講緊一個定係兩個啊嘛，你需要成個院啊嘛。咁到底有幾多係即係會消費群嘅年齡嘅人係會想睇呢一個 IP 啊？老實講，我問緊呢樣嘢啫。 唔知道真係唔知啊，我都唔敢講啊，真係係你問我去嗱，譬如如果你話真係中意温拿啲，我覺得希望佢會入場啦，係啦，有興趣入啦。咁但係你話佢揀選角嚟計咧，你話而家嚟計有陳家洛，有林耀星，咁、那個鄧家洛又係台灣紅啲嘅，咁我估佢都叫做 hit。如果後生仔女可能會因為依幾個人入去嘅。 我恐防呢套戲咧，你係賣其他地區中華其他地區 OK， 但係 香港反而調翻轉好瞪佢一額汗嘅會係。 嗱咁係啊，佢都算小型發汗啫，香港，因為唔係好多場數嘅啫佢。系啊，佢得九啊几场啫嘛。如果佢今日都系，系啊。 嗱，内地啊，听日上，不过依家个预售情况可以望一望，我上猫眼嗰度可以睇一睇。 好， 系咁， 系。 喂，内地反而好啲啊，我怀疑。系啊， 唔系。内地上咗咩？唔会啩？内地而家上咗。 唔系预售。 佢唔系佢呢个今日上，即系二十号上啊，佢就就暂时嚟讲就连埋优先成80万，咁就预售啊。 又潜咗水啦，喂。 系啊。 喂。七月二位聽唔到？七月二十號呢一日咧，就暫時預售嘅情況就係69万，係啦，內地。不過佢排片就唔高嘅，咁就2.2 排片嘅啫得，係啦。 OK， 咁我諗都去下場都麻麻啦，係啦，因為係啦，你攞好你咁低排片唔得㗎啦，喺國內係。 咁你講個國內啦，咁有我講緊其他華人地區，當然係包括。東南亞其他地方， 東南亞咯， 即係其他地區嘅人咧就長情啲嘅，即係會比較啊，同埋或者嗰班人都多啲係即係以往已經一路睇住，即係個娛樂圈嗰班啦，就唔係主力係靠班後生噶嘛。咁你後生嗰陣就應該就一般噶啦，我點都覺得係，都唔使諗噶啦呢個嚇，即係尤其是香港呢一邊就一定，即係話即係你死啊！即係你唔好話拍温拿啦，你拍四大天王都唔得。我同你讲，都已经佢觉得 out day 系你仲个温拿乐队嘅大佬，嗱，反而你拍 Beyond 又可能唔同啊， 系冇错， 系啦，一 Beyond 就瓜咗老衬噶啦嘛，其实基本上其实对人就未嘅吓，实质人就死咗一个，但系成队队体可能眼中就死咗噶啦，其实吓，咁啊，即已经变成一个 legend 啦，或者应该系咁讲，佢 Mini 唔系因为佢死咗，系因为死咗而变成 legend 啊嘛。咁你變成咗 legend 又唔同講法喎，即係話咧，你而家拍翻李小龍都 OK 㗎，係咪？咁你而家拍，可能你拍翻張國榮都 OK 喎。其實我又唔知話嗰時有人試過咧，即係張即係佢三大瓜咗老襯㗎嘛，即係張國榮啊，仲有邊個話？嗰時 梅艷芳、 林百強同埋阿鐘保羅啊嘛，嗰時就係玩過一套好似係舞台劇嚟嘅，我唔知有冇記錯。嗱，咁舞台劇啊，當然就未必話太有興趣，但如果佢拍翻嚟講佢哋。即係電影係講佢哋，喂，我覺得都有市場過港揾下咯，嚇、 嗯，有套 即係你係三個已經過世，咁同埋最少啊，張國榮啲人一定識噶嘛，即係就算我唔知佢識唔識陳百強啊，但係 有套戲其實唔好睇嘅，依家都成日啲人都攞翻出嚟講，攞出嚟睇咧，叫失業生啊嘛，就係因為有失有齊佢哋三個做 嘅。咁呢個係佢哋真人添啦，係佢哋真人當年三個人啦。當然係啦，呢度成好似話唔知 remaster 過出過碟添，如果我冇記錯嚇，係 啊係啊， 連當年嗰個女主角啲人都話，哇嗰時咁靚嘅一個女主角咁樣，咁係喎，真係喎，係你一睇翻都覺得係，哇點真係點解以前啲女正咁多嘅咧？係真係唔知點解係，咁啊係，即係你睇下今屆港姐你就知咩事啦， 港姐去比， 嚇咁唔係咗香港小姐喎、啊，大佬啱唔啱先？系啦，咁當時係台灣嘅嗰、那個女主角，咁你變咗你呢啲，你可能你攞翻一啲經典出嚟去拍咧，即係嘅人物嘅故事，咁你揾啲瓜咗嗰啲咧，就可能就號召力會好啲嘅，係 啊， 咁你拍一啲咧現世咧，仲個個都棟喺度，冇死啊，咪先五個喺齊度啊，叻都喺度啊，咁你又反而咧，即係有嘅最多係招惹是非嚇。冇嘅最多就唔知佢阿水都唔似乎咧，唔覺得啲人會太過去覺得一回事啊嚇，因為你冇及時瓜老襯而變成 legend 啊嘛，你明啊？佢哋好及時噶嘛，即都仲係喺自己比較即係相對係有名氣嘅時候走噶嘛，係咯，唔係話即已經兜踎曬啊咁，即去到要喺無線度過腦嗰啲咧，你明啊？咁嗰啲就唔得㗎啦，即係你就算話俾人聽，哇！以前咩粵語片時代，佢係男主角女主角冇意義㗎， 四個嗰啲啊， 唔係四個好多，你一無線撈緊嘅啫，四個冇，四個好多，大佬，你好多而家無線撈緊嘅，無論男女啊，都好多以前係邵氏啊，或者嗰啲粵語片時代係做男女主角嘅大佬，咁而家後都咪做啲阿嬸啊咁咯，你都唔識。个名都叫唔出，咁你覺得佢有一日過咗世，你會唔會覺得係咩 legend 咧？咁啊，梗係佢紅緊嗰陣過世 legend 啊嘛，咁一個一定知啊，大家馬利蓮夢露、詹士丁係咪？如果馬利蓮夢同詹士丁 而家只过世算罢啦，系咪先？咩性感女神啊？你佢印象系一个老到唔喐得嘅阿婆，系咪？唔系喎，而家对佢哋嘅印象就系、是、哇，一个型男，一个系系咪作女嚟噶嘛？你就停嗰刻停咗机啊！其实因为其实咧有人解释咗嘅，就系、是、呢个 Professor 泡泡啦，啊，即系唔到佢唔讲一次吓。即係當然，因為書展啦，咁有書買啦、嗯。我睇咗其中一條片，佢就解釋咗呢樣嘢嘅喎。其實係啊，即係點解洗腦哥係會變洗腦哥啊？其實佢裏面個解釋就同你呢個 legend 係一樣啊。佢話一件事咧，你未完成嘅話咧，原來就會喺你個腦裏邊 loop 啊。佢就解釋就係話咧，原來可能點解有隻歌喺你個腦度 loop 咧？佢話可能咧，你係冇由頭到尾聽過曬隻歌嘅，係因為。即是例如呢，你只是在一个电视劇度呢听那隻主题曲唱一段嘅啫，或者个原唱曲唱咗一段嘅啫，或者佢淨係唱某一段，或者就係唱咗个副歌，你其实未听晒，未从来未试过成隻歌听晒。佢原来咁样呢，我唔记得佢嗰个叫乜乜效应，係有科学研究㗎，唔係一个啲大学嘅理论。就话原来咁呢，当一件事未完成嘅话，你就会即係你反而会不断 loop 㗎。但如果咧，佢話你點可以解咗呢一個咒呢？原來你只需要由頭到尾聽一次，同埋咧，如果你仲可以咧自己唱翻一次咧，即係能夠由佢唱翻一次，佢就可以解咗呢樣嘢嘅。係啊，咁即係話咧，咦？咁唔係，咁佢咪瓜咗？係啊，佢瓜咗，但係佢你覺得佢係未完成啊嘛？佢就喺佢人生最光輝刻，佢咁噗咁冇咗，就好似隻歌咧無端端斬斷咗咁啊！咁所以咧，你就會哇，即係你會 loop 啊！其实即其实可能都有个呢个关系喺度嘅，咁当然佢停咗佢最光辉嘅一刻，你永远就系佢最光辉一刻啦，你对佢印象都有关系啦，即加埋咗一啲咁嘅效应咧，咁就系咁。咁你温啦，死咗未啊？未。咁佢嚟而家点？而家咪都唔知啊，好多人眼中佢都系兜踎嘅啫，即就算其实阿叻几有钱嘅，讲真系咁穷，佢哋边个穷啫？而家冇人穷，咁但系问题，你仲觉唔觉佢系讲咩红星啊或者咩？冇啊！你喺好多人眼中，佢哋都死过气阿伯嚟啫嘛。嗱，唔系我话，我梗唔觉啦，我谂佢个都巨星啦，即系但系好多人眼中啲咪死老坑咩人啫？ 系 咪先？啱唔啱啊？咪你而家迪龙出翻嚟都觉得死老坑咧，啲人系嘛？哇，豪哥啊，大佬死老坑，佢讲咩？我哋又觉得豪哥吓， 一套戏都有提过啦。啊，我哋依家串太自己啊！啊，我哋依家都好彩，个个都仲有头发，仲有牙，系啦，佢哋都讲紧自己喺演唱会嗰度播啲片，系啦。 即系而家你系得阿周润发先够胆死咧，仲出嚟搵张银纸点烟嘅啫，你明唔明？ 阿无双 啊，都仲争。 即系我都话啦，点解佢唔搵埋狄龙咧？竟然碌啲又冇得碌得咁尽，系嘛？咁但系可能而家嘅人未必再想睇狄龙咯，因为系嘛？你好似有睇过一家大晒系咪？ 吓，系啊系 啊，有狄龙啦，系咪？咁你中唔中意睇？ 系我 OK 嘅，我都中。 都仲 OK 啊？ 我仲 OK 啊？ 嗯，即系不打仲得唔得？ 我咁一家大晒拍得狄龙差啫，即系如果佢拍得型，系我都想看。 即系如果狄龙又着翻件西装出嚟，又同翻周润发又哇又好似一对英雄本色，咁你都仲 OK？ 咁如果真系拍翻嗰种味道，我中意哦，我就惊佢拍唔翻咋，想拍唔翻。咪咯，連月心自己拍翻。 其實功力啫，係啊，其實唔係我哋唔想睇，係啦。所以今日再係咩？再次英雄本色，其實我哋仲 OK 嘅，其實。係 啊，我 OK 噶。 係。即係點好過搭郭富城啦，係咪？係咯。唔係，即係郭富城如果行過未少做翻張國榮角色，冇 OK 咯，即係嗰類 OK 嘅，係咯。可能你個主線喺翻兩雙雄度啊嘛，係咯。係。係咯，再唔係你揾埋一條我仔出嚟都得，係即係。 吓咁 阿家庆啊，做紧一家个皇帝啊，而家做紧啊，系咯，系咯，唔系咁佢有头发反而 O K， 佢反而有头发样唔系咁差，佢系可能嗰个清装唔系好睇，主要系咁啫，系咁啊 ，anyway 吓，咁啊系啦，总之呢啲咁嘅睇老鬼嘢咧，就真系都要有翻啲情怀嘅咁。我谂后生嘅观众系会少啲咯，即系呢一即系对呢样嘢有兴趣嘅后生观众。我话唔敢话唔好，咁如果阿明头先都见到两个即系直情侣档咁都有入去欣赏套戏，其实非常之难得啊。 系啊， 同埋如果套戏，我觉得佢譬如佢借 即係當然都知道佢係搭景㗎啦，好多嘢，同埋佢係去咗咧佛山嗰個叫做咩影咩影藝，即係之前有個咩喺南 啦，總之 喺潮咩咩潮南海南啊，唔記得啦，我總之去過，有個叫咩咩影藝城嗰度，佢話佢係啊，就拍翻佢嗰陣時嗰啲屋啦，係 咪有啲香港舊香港景 啊 嘛？係 啊，係舊香港街電車軌，跟住有嗰啲天台，係 咪話租場租好平嗰度啊嘛？你講 係啊，咩國藝啊，係啊，國藝唔知咩南咩潮山啊？咩咩咩咩咩佛山咩咩南 蕉，嚟租得起嗰啲啊嘛，幾頭水有得清嗰啲啊嘛， 我唔知佢係咪咁啊，但係就總之喺嗰度拍嘅，好多都咁、 哦、 而反而佢都有現在實景嘅，咁但係就佢又做嗰啲色嘅、嗯，即係有啲色觀嘅調校，咁兼佢有啲大 wide shot 又筲箕灣冇翻出個海， 拍翻一種舊，係 啦，佢有拍翻嗰種情懷嘅，你問我，咁、 嗯、 即係都有啲 grading 嘅嘢做咗，咁啊做翻嗰種嗰種感覺出嚟咯，咁我覺得就、嗯、即係總之講技術，我覺得套戲就正常，即係你話好勁又唔係，但係起碼就係一套好流暢，係啦，係識拍嘢、識講故事嘅一個、嗯、一套電影咯， 咁 並唔係話。拍嚟自嗨就唔係嘅， 喺已有時代已經證實咗㗎啦，唔使依家再證實嘅。即係當時都已經係好好睇嘅， 係同埋另一樣嘢就係佢嗰啲內地演員都做到嗰種味道出嚟，係啦。 嗯。 哦，即係冇覺得話好格不入扮香港人係咪？係 啦，即係例如喇咩呢個比喇供應喇叭俾阿任大華同佢哋喺度頂。頂住翻細路嗰個咧，係內地啲演員嚟噶嘛，係咩？係、因為我屋企有貓，咁就睇到南方衛視電視台。咁、呢個咧就係南方衛視嘅演員嚟嘅，係啦。另外仲有嗱、有一個，你覺得佢完全係唔似係內地演員嘅嗰個收數佬啊，即係陳家洛間餐廳嗰度有班人啊，去揾佢收數啊，十幾萬嗰度啊，嗰、那個肥肥地嗰個大隻佬咧，又係南方衛視嗰啲演員嚟嘅，佢完 咁可能佢因為佢的確係上咗去拍咁用翻啲內地， 上咗去拍咪揾翻廣州啲人咯。但你講嗰啲其實都真係 side cast 角色嘅，即係嗰啲真係叫臨時演員嚟嘅啫。係啊，雖然有對白一兩句，但你問我讚咧，我其實我睇完我話 amazing 嘅，反而嗱你。鄧家樂做阿倫咧，其實佢我又覺得佢唔係演緊阿倫，佢真係演翻一個少年得志嘅男歌手，佢係演到嗰種魅力。但我覺得佢唔似阿倫嘅，即係佢唔似阿倫嘅後生版，但佢演到嗰種魅力嘅，即係鄧家樂就咁。但係我睇完發覺其實最搶戲，我覺得係個鼓手嘅，咁嗰個就係阿謙， 即係陳友嗰個角色。 系啦，陳友角色。咁而呢個阿謙呢，原來就喺 Indie 界好出名。 跟住佢咪講過咯。 啊，頭先講咗，我原來未講添啊。係啦，咁佢本身真係首古特嘅。咁所以 show 翻佢有兩場古 solo 係影到佢拍到好型嘅咁樣。 嗱，咁多個男主立角主要角色，你話係得阿鐘鎮濤嗰個係本身唔係香港人啊，係咪？咁係啊，嗰個又演成點啊？ 嗰、那個國內嗰、那個就演得麻麻啦，因為太虛假啦。我覺得係好虛假，同埋錯得太。 钟镇涛同佢配音反而害咗佢， 系啊，加上又系因为钟镇涛把声系啊格格不入嘅，系啊，同埋你问我阿 B 真系唔多戏嘅，喺呢套戏，包括少年版阿 B 都系，系啦，系真系唔多戏嘅，系啦， 但系拣呢个演员个样，个轮廓有少少似阿 B 个影子嘅，真系。 哦， 系嗰次啊，我都好交下喎，系咪？ 我都客气，好 奇怪，交埋搞。 系咪似潇洒哥啊？佢其实， 咪佢长头发咁样捞捞悠悠，系有啲似潇洒哥，又着皮鞋噶嘛。 嗰下似潇洒哥，因为唔系似阿杜钟镇涛嘅， 系 嘛？ 系啊， 佢讲嘢有冇扮潇洒哥讲嘢啊？嗱，钟镇涛冇啊嘛。 咁话有冇话讲嗰啲咩粗口咩？冇讲呢啲系啊。 O K， 好。咁都 OK 啦，总之其实嗰句都係有冇情怀啦呢句係啦。咁明有担心呢一种賣呀舊情怀呢样嘢呀就会即係碌爆卡啦係咪 係呀係呀。 但呢套唔算啦。 明讲呀明唔得个声有少少潜水呀对正呢、這个。 我呢係听就依家係。冇呢、這个日来一见到好多呢啲戏呢你都係用返一啲好熟悉嘅舊演员係舊呀。嚟去做翻以前嗰啲舊時代嗰啲嘢咧，即係好似陶醉緊過往輝煌時代嗰一樣嘢咧，香港仲起緊嗰樣嘢咧，好似不斷喺度look 啊， 喺嗰度發喺呢個位嗰度發緊夢啊，好似推唔到前咁樣。喂，依家就仲話有嗰種情懷喺度，仲話你話我哋呢啲死埋啦，跟住之後到下一半嗰啲點咧，咁冇新題材噶咯喎。 哦，系咪？哦，到时咪碌我哋嗰啲 死啊！因为我哋都唔系主要嘅入场观众啦，其实已经死咗噶啦。即系你靠我哋呢一脱咁你咪得几条友啫嘛，咁冇用噶。你一问题就系你有冇 sell 到俾而家最即系最揸住飞嗰班人先？ 或者25至30岁嘅拖友。 我谂留下嘅要唔止。 系啦，再留下20至30岁拖友。 系啊，最少啊，得唔得咧？啊！ 我谂你拱， 系同埋而家啲人都可能拍拖睇戏都多啊嘛，系咯， 系都多嘅。 佢可能前半生唔睇戏嘅，你明唔明？佢突然间因为拍拖嘅需要咧，咪出街睇戏同食饭咯。咁其实 咁事实系会嘅，事实系会。 真系，其实点解话佢哋嘅观影年龄系短咧？咁因为其实佢之前都唔系咩戏迷啊嘛，佢系即系呢几年至去出街都消费得多，可能的确系同拍拖啊系有关系嘅。同個 social 個 social 嘅原因係有關係嘅，咁佢根本冇乜呢啲即係舊有嘅記憶㗎。咁你叫佢喂 recall 翻啲咩舊戲啊，咩舊時代喂佢零㗎喎。咁佢其實點樣啊？咁佢冇嗰個情懷就睇嗰陣都唔過癮啦。如果佢呢五個人都唔識嘅，咁你諗下有咩過癮咧？你諗下。 即係話唔係話碌爆卡係冇卡可碌。 咪即係等於你而家班僆仔入去睇嗰個 Ready Player One 啫嘛，嗰班外國佢對都冇癮噶。你講埋嗰堆嘢，我唔知咩嚟嘅 ，Back to the Future 咩戲嚟噶？係咪？你仲講閃靈嗰個都唔係啊，大佬嚇咩嚟噶？咩嚟先？你嗰啲 game 咩 game 嚟噶？佢哋識嗰啲係全部變曬配角喺後面跑，係咪？你喺前面嗰啲佢唔識咩嚟嘅先？根抌我都唔係睇呢個嘅，呢個邊個根抌嚟噶？我跟藤咁嘅樣嘅咩？冇背脊都冇孭住嘢嘅，有跟藤背脊冇孭住嘢嘅咩？佢都未睇過，係啊。咁你話佢有冇情懷啊？即係嗰班人好憎啱啱18就話俾你聽啦。係啊，即係嗰班你唔係俾啲 wing 啊，或者嗰啲再之後嗰啲佢唔受㗎、啊。你咪即係蒙面超人，你出邊個啊？你出舊一號、新一號，算吧啦。吓、啊，佢开始睇蒙面超人嗰阵，喂，佢系睇 Kuga 之后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嗰班人，你要再了解过佢系会唔会想睇呢啲嘢咧？吓、啊，咁呢一套戏到底有乜嘢可以 sell 到佢哋入场咧？咁佢如果每一样都系陌生嘅话，其实嗱，如果你话班新即系搵后生演员，但系佢又识唔识先？个问题系咁、啊，如果你要搵班后生演员嚟招翻佢哋入嚟，你要搵啲佢哋识噶嘛？咁我又唔係覺得呢班好有好號召到佢哋嘅啫喎，其實。 咁係啊，有認真。 唔算係啊，係咯。咁你有冇啲係而家號召到佢哋嘅嗰班小鮮肉嗰班先？如果你揾五個而家小鮮肉做翻佢哋，咁當然有得諗啦。但係佢又唔係啊。咁而家香港有啲咩小鮮肉係有？ 冇啊。 即係可能陳家洛或者都算係㗎啦。咁你仲點揾齊五個啊？即香港最惨就系搵五个小鲜肉都冇啊嘛， 冇 啊， 断层啊 嘛，即系唔鲜肉噶啦嘛，嗰啲其他其实都，你唔通话马明嗰啲系小鲜肉咩，大佬？ 过晒期啊，嗰啲 29啦， 陈家洛咩话？ 29咯， 哦， 29岁 都鲜噶啦，你同佢好过马明你先， 啊，对比起嚟讲系鲜啊， 好过马俊伟系咪？ 哇，呢啲 系嘛？ 五杀肉嚟啊！ 吓、啊，五山肉系嘛，唔系小鲜肉系嘛，吓、啊，咁你想点啊？咁你香港当然你香港小鲜肉嗰啲都唔通真系10多岁咩？唔系噶啦，你20多30岁其实都可以叫噶啦，咁但系都有冇先？咁你搵唔搵到五个俾我？你数五个俾我，即系如果嗱，我俾你 cast 呢五个角色，你俾五个我香港嘅，或者香港人 buy 嘅，咁你除非你搵到去韩国啊，除非或者你搵到去。真係內地啊！即係你話嗰上次數嗰幾個邊個話咩？ 楊啊，李易峰啊，呢個阿林。 李易峰仲係啦，仲有邊個啊？係啦，呢啲差唔多啦。就仲有邊個話咩咩吳亦凡係嘛？ 嚇， 吳亦凡咯。 你除非咁嘅啫，係啊。係咪先？除非係咪呢啲人做啊？ 嗯。 如果唔係你唔掂噶，你揾啲咩人演有即係有嗰個號召力啊？係咪？唔通梁家輝、劉嘉玲咩？系嘛？ 呢套稍後講， 呢套都叫做 會講啊，你會講啊，嚇嚇會講會講另題再議嚇。 係另題再議。 哇！嗰、那個犀利嗰個，一陣一陣講，係嗰個咩啊嘛？咩話咩亞修皮係咪亞修羅啊嘛？係咯。 啊，都差唔多啦。 王子，咁即係王子亞修羅。 佢話係啊，好啊，係啊，係啊，係 啊。 你以為係啊，大佬係啊。系啊，你 系啊系啊， 系咯、啊，你揾翻叶敏仪嚟做，我都仲睇啊，大佬 系 啊， 我都睇啊，系啊， 讲真啊，我都仲睇啊，系。叶敏仪平时冇咁肥噶，佢你冇成日谂 M 级啊，大佬 M 级会专登再整个自己变肥婆噶。 系、 啊。平时冇咁唔系咁肥噶，系啊。 咁肥啦。 当然你等佢再做阿修罗就梗系唔系少女嗰个样啦，当然 系。 好嘅，咁 anyway 咁样啊，咁啊，咁有冇补充？系咯， 好啊。 咁大家中意回顾翻咧，其实我相信网上都有啲温拿嘢嘅，应该系大家睇下啦，系咯。 系啦， 呢、這个当即的确系香港，如果你以一个粤语嘅，即系叫做不，佢哋嗰时都上英文啊，即系或者乐坛一个好开始嘅时候嘅，你一啲嘅、嗯、即系一啲嘅人物啦，算系嘛？即系除咗许冠杰地都其中一啲系就系温拿啦，系咪？好创始期嘅一啲重要人物嚟嘅，的确 OK。系啦，系即其实唔可以话，诶、哎，即系后生嘅，我做乜识呢啲人啫咁吓吓，咁你都唔需要读历史嘅，系咪？你都唔需要读啲咩中国历史都唔使识啦，系咪？啱唔啱啊？ 真系好多人诶，咩啊？觉得唔需要识噶，真系好多人啊。 系咯，即又唔会识咗会搵到食，系咪？有咩用嘅啫？系咪？系咯，咁但系有时呢啲嘢你知道咧，系可以即知道一啲系发展嘅意思。你有時可以預測到一啲未來嘅發展喎，即係其實歷史係不斷嘅重複嘅咋，同埋係 repeat 噶。咁其實唔係話知嚟做乜，即係當然你當古仔聽亦可，或者知道少少嘅一啲嘢，當古仔聽亦可。但係其實唔除咗當古仔聽咧，有多嘢可以讀類比翻咧，而家發生嘅嘢或者未來發生嘅嘢嘅，即係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完全係冇用嘅。咁啊都了解啊嚇。咁如果你話只不過係睇套戲。咁就一盞茶時間啫嘛，咁你可以知道咗一啲嘅嘢，其實係好唔會嘥你好多時間嘅，其實嚇，係咯。咁如果既然話呢套戲原來咩啊，有八成嘅真啊，阿神有話係嘛？ 嗯， 係嘛？係嘛？不膽咪話八成嘅真啊？ 九成 啫嘛，係咯，係咯。咁啊，即管睇下咯，係咪？咁啊嗱，咁啊，不膽有冇話喺同佢哋其實不膽訪問佢哋，有冇嘢仲要爆下料嘅？即係佢哋親口講嘅嘢咁，有冇一句半句值得講嘅？ 我即系如我呢个礼拜日出街嘅 节目 系另一个节目，就有访问，咁、 哦、 就原本阿导演陈友都话嚟嘅，不过就因为啲时间上棘住咗个厂，咁我最后我访问咗邓家乐，同埋就系个鼓手阿谦啊，系啦，吴学谦 系 两个，咁啊变咗，总之佢哋讲话拍呢套戏嗰阵时啊。阿陳友都好大參與，即係包括即係當然導演大參與啦、 嗯。 但意思佢喺佢有度佢哋個演戲啦，咁、 嗯、 而又好用心去拍嘅。咁、 嗯、 而到後尾咧，陳友係好信任佢哋呢啲依扎少年版，好多嘢都好放手俾佢哋演嘅咁咯。係啦係啦，咁會有呢樣。 即係如果簡單講係咁嘅，詳細直情都聽翻佢哋親自同大家去。 係啊。 冇錯， 嗰個呢集都算長啊，因為講咗好多嘢，我又會回顧翻啲音樂情懷，同埋七十年代嗰、那個年代嘅嘢，咁啊都拍咗差唔多錄咗個幾鐘，差唔多、 哦、 都算最長呢集啊，以我節目嚟嘅，係啦咁。 好 嘅，有興趣聽下啦到時我擺喺個，我擺喺我哋節目下邊啦。 講唔講一個節目名㗎呢度？ 我講得電影男女。 電影男女，記得聽下。 系 啦， 自己聽。 系咯，即係我唔知嗰邊可唔可以講，即係我哋而家冇問題啊。係， 冇錯。 O K 嘅，係咪？好，大家聽下今個禮拜電影男女會有詳細啲嘅，真係佢哋班演員幾位嘅訪問。咁啊，真係好可惜，係啊，陳友嚟唔到，真係好可惜。係喎，呢個真係好可惜，係咯。嗯，好嘅，好。咁再有機會啊，係咯，再可以再問啦，下次好冇？ 好， 好嘅。好，咁啊，大家好啦，補翻就聽翻不打另外節目電影男女。好，咁我哋。呢度戲講到呢度啊，但我唔知有冇其他人講啊，有其他人講可以再加料 ，OK。